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端木翠怔了半晌，忽然移手掩面，指缝间渐渐阴出泪来。瀛洲天光漫长，无风无雨，和暖日光如老旧纺车抽出的长长线头，一年又一年，从无更改。他到了瀛洲之后，和那群仙风道骨满口黄老的术士真人总也走不到一处，闲时淡看人间事，因着蓬莱方丈瀛洲素有来往，渐渐的也结交了几个相熟的女仙。有一日麻姑到瀛洲来探他，说起几代之前秦皇嬴政焚书坑儒，许多珍贵典籍付之一炬，各中就有下石连山，伤石归藏，煞是可惜。端木翠笑道：蓬莱和方丈如何我不知道，但是瀛洲设有瀚海书阁，收藏上古典籍和人间书册，连山归藏或者就在其中，改日我帮你找找看。麻姑也笑道： 我正是这个意思，瀛洲书阁号称瀚海，收藏之全可见一斑，你寻着了便差人给我，我下次入世之时寻几个有慧根之人将这书还归人间。 受人之托，众人之事，麻姑走后不久，端木翠便寻了个方便之日前往瀚海书阁。瀚海书阁设在仙山环抱之间，占地广大，密竹成林，偌大仙廊阁院却几无人声，想是罕有人质。端木翠费了好大力气才在书阁检测高高堆起的角落间找到埋首读书的守阁之人，谁知连呼几声，那人沉醉书页，对他的声音竟是置若罔闻。端木翠心下遮恼，上前一把夺过他手中的书册，那人吓了一跳，这才醒得有访客，赶紧起身向他行礼。 啊，见过上仙，小仙是瀚海书阁点查经史之人。 行了行了，我问你，此间有连山归藏没有？ 连山归藏？小仙记得应是有的，上仙稍作流连，小仙这边去找。 端木翠听他说有，心下不耐之情立时去了大半，嫣然一笑道： 那先行谢过，劳烦帮我找找。 他这一笑甚是娇艳，那人看得心神一晃，唯恐自己失仪，忙低头应试。端木翠果然应他之言稍作流连，有心思架上取些书册翻阅，展眼一看密密麻麻，汗牛冲动，便觉有些头晕，忍不住向那人道： 哎，人间线下喜读些什么书啊？ 那人正忙着翻检书册，听他如此问，忙停下手上动作，毕恭毕敬地回道： 人间兴起诗体颇有脍炙人口之作，上仙左手边的王昌龄诗作亦是流传极广的。 端木翠哦了一声，伸手拿过随意翻了翻，见多是闺怨之作，便有些不喜，正欲放归原位，忽得心头一震，将手上书册重又细细翻过，终于寻回方才引起他注意的一页，是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名曰《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前三句倒也还好，唯独最后一句悔教夫婿觅封侯，短短七个字不经意拧作坚硬铁剑，无声无息间没入心头，固执地留于当地，进不得分毫，却又退不出离寸。若端木翠当日没有要求孤昌去拔下重城，后续种种会否改写？他捧着书册将这一句诗默念了一遍又一遍，泪水打落书上，面前的墨字渐渐阴字成一团。也不知过了多久， 抬头看时，才发现那守阁人正局促地立于近前，手中捧着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书册，欲言又止，嗫嗫如如，却总也不敢上前同他说话。泪眼模糊之间，端木翠也顾不上要找的连山归藏，手中一松，王昌龄的诗集便跌落地上，那守阁人慌忙弯腰去捡，待抬起头时，才发觉端木翠早已去得远了。那便是关于孤昌的最后记忆了吧。端木翠深深叹了口气，这才发觉厚重雾霭不知何时已经消散，而那原以为总也到不了尽头的甬道也终现出最后的面目来。端木翠定了定神，一步步走向那散发出光亮的所在，目光所及竟是一个比先前分岔口处还要巨大的穹洞，中部深深陷下，不知深及几许，偏又有一根石台突兀立起，石台顶端处黑雾缭绕，其上隐现巨大的红色封印，一个长身玉立的白衣男子正面向那石台若有所思。听到身后步声，他缓缓回过头来。端木翠冷笑，哼，温姑尾鱼，我早知你必在明道。温姑尾鱼的目光出人意料的平和，没有震惊，也没有惧意，更加没有被人抓个正着的慌乱，浅浅自端木翠身上拂掠而过，淡淡收回，重又转向石台。这般好整以暇，轻求缓待，似乎端木翠的出现是一件平常到再不能平常的事情，每日都在发生，见怪不惊，以致足可忽视。端木翠怒极反笑，这算什么？之前不是没有想过与温姑尾鱼正面遭遇的情形，打起120000分精神，随时剑拔弩张，岂料温姑尾鱼竟是这样一副形同路人的姿态，果真无招胜有招，轻飘飘四两拨千斤，反叫端木翠无从应对了。心念转处，目光适时捕捉到温姑尾鱼身体的刹那僵直，果然温姑尾鱼重新回过头来。 你，我不记得你穿过这样的衣裳。 这算是开场白？端木翠有点糊涂，他以为两人的话题不是瀛洲图便是宣平瘟疫，怎么想也不会想到衣裳上去。温姑尾鱼似乎并不期待他的回答，声音反低了下去。 在瀛洲时，你大多穿罗碧色衫裙，再就是鹅黄。有几次我还见过你披挂，现下这一身却不适合。记换了吧。 这一身是展昭选的。端木翠原本打定主意不置一词，先听听他话中的端倪，谁料愈听愈是云里雾里，待听到他说这身衣裳不合适，心下更是折恼，冷冷道。衣裳穿在我身上合不合适我比你清楚。温姑尾鱼退开两步，面上现出极其怪异的神情来，端木翠却失了跟他言来语去的兴致。 温姑尾鱼，你应该知道我为何而来，你若不肯束手就擒，便亮出家伙，手底下见真章吧。 温姑尾鱼仍是不答，眼眸处却渐渐带出强自意下的惊喜。 你是端木翠？ 你以为呢？ 我以为你是尘渊的幻影。 尘渊？ 人间迷梦，明道尘渊，难道上仙在甬道时未曾被尘渊的触手试探？况且尘渊对上仙似是青眼有加，否则也不会在上仙的衣衫上留下烙印。 烙印？ 端木翠一怔，下意识低头，衣裳先前被尘渊触手触及之处，泥渍未曾消弭，反而更加分明，且凝成手印形状，伸手去扶，又粘了一手泥泞。 哼，迷梦也好，尘渊也罢，不见得能把我怎么样。 喜欢流水去流沙，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六指魂醉云无常言。